锵锵三人行，诸位好，文道，哎，子东兄啊，这个凤凰的精神，刚才文道说了，是大事发生的时候我存在。 对， 不过以我的境遇，我觉得我总是大事发生的时候靠边站。 为什么呢？ 一般都是小丽他们存在。 哦，对对， 我存在在那儿也没什么用。 没有，选美的时候你就存在， 是吗？ 选美啊，这个高演示会什么的，哎呀，这不是大事吗？ 每次选美都要感谢我们公司， 对啊， 尽量回避我的长处，充分发挥我的短处。哎，所以呢，大事发生的时候不能存在了，我就只有关心点小事。我最近回香港，我反倒看到了我们内地的这个新闻啊，看来香港现在也消费这个内地新闻，很有意思。 对对对对， 消费咱们这个超女的小姑娘。你知道这个，我们北京编导打电话来说，说现在网上很热呀，都搞这个人呢。不是，都说这个 考这个， 都说这个事儿呢。哎，两位，这个尤其是徐老师，您也是有家长，不是有家长的人，您是别人的家长啊。就是这个事儿啊，这个说，我给大家看张照片，你看看，咱也帮这女孩子扬扬名，既然想出名嘛。 对， 超女去年未能入选超级女声三甲的邵雨涵，最近呢替中国一家杂志，这本杂志被人称为中国版的花花公子，这我这 其实有点不一样， 不一样。 这个 FHM 它是这样，它是一个外国杂志，其实是，它是国际杂志，英文杂志，它有两本呢是齐名的， 对， 一本叫 FHM， 一本叫 Maxim。那么这两本杂志呢，都是有点像君子啊、时尚啊那一类，讲男人生活的杂志，但是它有很多软性色情的元素，有很多女人性感的照片，使得呢它没到花花公子那个程度，但是呢 近乎于时装杂志跟花花公子之间，对 两者之间， 它真到那程度，我们也不允许它存在啊。 对 啊， 没错 ，for him， 反正 for him。 其实这张照片就是他拍了一集什么性感照，我真正惹火的照片我没出，但我可以比划一下，就是基本上是内裤嘛，我不太了解女性化妆，不是不太了解女性内衣了，我觉得感觉里边就是一白内裤吧。然后咔俩大腿，香港话叫蒙开大髀呀，蒙开大髀，好家伙，香港人蒙开。 这首字学的挺准的。 蒙开大髀啊，然后我不出这张 照。髀呢，就是月字边一个这个，就啤酒的啤，把个口换成月字边。 你比如说你， 通常是鸡翅膀的时候这样形容。 是该你要吃髀，鸡大腿什么鸡翅膀，鸡大腿叫鸡大腿叫该髀， 该髀， 人大腿就叫人髀，是吧？髀啊，就髀， 没这么说法的。 这个。我为什么没出这张真正惹火的照片呢？我是为了顾虑人家小女孩她母亲的心情，因为呢她母亲震怒了，这是一个事件。看啊，今年这小女孩才20岁，说瞒着母亲给她拍了一集性感照，她母亲说女儿暴露，十分后悔让她选超女，上周六更向传媒发出公开信，她妈妈就是说痛骂这个杂志，说这会是什么好杂志呢，很多女孩都是被骗去拍这种照片，甚至她妈还借此呼吁，就想让女儿选这个踏足娱乐圈的这些母亲们不要让孩子受伤害。但是呢，这个少母的言论在网上引起很多争议，有的网友说呀，说人家港台女孩子都这么穿，早点拍就早点成大明星，老妈子真啰嗦。还有的网友说 大明星，这个马开大白就是大字， 对， 哦，还真是大叉明星啊。然后呢，这个还有的网友说怪话呢，说你孩子自个儿愿意拍，他20岁，他也算成年人了，对吧？他还不是为了钱，就有一些争议。 对。 我觉得你为什么要他20岁了？ 对，子东，我为什么说你也是有家长的人呢？就是说你是你女儿的家长，对吧？ 放心，没有这类的担心。 当然，你女儿不会了。但是我说，假如因为你比较亲切告诉我们做父亲的心情，你的女儿差不多也是20岁吧？如果她在杂志上拍了这样的照片，你作为 不存在这个如果。 啊，对，就绝对不会， 但是假想、 但是如果我引诱他拍了，你作为他那作为父亲的感受， 父亲是很矛盾的了，父亲所有平常都赞成的话在女儿身上就不赞成的了，比方说我们听到任何一个女的说这种，以前鲁迅描写的就是子君说的，我是我自己的，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， 这就像是李银河说的， 男的听到这句话都很高兴，对不对？ 但是你就是听到女儿说你就发愁了。还有比方说有个女的说，谁说男的只顾过程，女的只顾后果啊，谁说这个只有女的男的才能追求快乐，这个现在女的也要追求快乐啊，这种话我们听别人说都很赞成，就是自己女儿要说的话就马上劝她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，所以是个两重标准，很矛盾很尴尬，你也说不出哪一个是准的。 所以你看、高级知识分子啊就不能有孩子、 对， 一有孩子这是一块 陷入虚伪性， 对、陷入这个人格的分裂的程度、 对， 我有一个朋友啊也是个男的、 也是个男的，你的朋友都是女的吗？ 一般都是啊。那么这个男的男朋友呢，他向来啊就是很激进的，在大学教书啊，也是搞女性主义啊什么什么什么。结果有一回他生了个小女儿啊、到三岁多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到他家去，看到他三岁多女儿很可爱一个女孩，然后这个爸爸呢就老哄着他玩。后来呢，他这个女儿去睡了之后啊，那么我跟他两个跟他的太太在客厅喝着酒聊天，他突然忧心忡忡地跟我说，文道你看我这女儿这么可爱，哪一天给人骗了泡了，你说该怎么办？我说他三岁 就开始 你就想这玩意儿，你看这不像他说话，平常他说就说那些女人是吧，16岁就应该追求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快乐了， 没错，他去泡女孩子的时候就完全另一套了、这个 就是这样，而且你想我女儿现在在 UC Berkeley 这样的地方， 哎呀对啊，伯克莱加大，哎呀 这是 什么，以开放文明吗， 哎60年代美国那嬉皮的性解放吸大麻迷幻药， 同时又是世界最好的一流的学校， 对， 哪天该请你的女儿上一回我们三人行就来讲一讲在大本营的遭遇， 他说你们看你们胡说八道些什么 但是我跟你说像我的感受就跟你们俩都不一样，哎，还真是病态的社会啊， 不仅没女儿连结婚都没结，当然不一样， 对， 病态的社会酝酿出病态的人，我真的体会到，我早就跟你们讲过，我说因为常年这个做这个新闻工作的经历啊，已经把我变成了一个不正常的人，心里啊很非常不正常的人， 比如说 就是连一般人的这个道德水平都不见得有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被报纸骗得太多了，因为我对这个看这个世界啊，纷纷云云看得太多了，所以啊，这种虚无主义、怀疑主义，我根本就，你比如说啊，我看到这个新闻 啊， 我要说这位母亲少妈妈。我是非常理解的啊，我也是这个很同情他的这种愤怒或者是什么，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，因为我的这种病态的这种心理，因为我常年做这份写新闻工作造成的这种神经过敏的这种嗅觉， 你觉得他可能是， 我心里还有一个1%的小地方，哎，冒出一个小怀疑， 怀疑什么？ 就是说我说这会不会是串通好的 啊，就母女串通好， 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得罪人家妈妈，我没有这个心情，我基本上是羡慕，不是羡慕，我基本上是同情， 你也想当大明星，只不过没人找你来 当，我基本 能当太明星， 绝不能当大明星， 我基本上同情他，但是我是说因为我对整个社会根本性的一种怀疑主义的情绪，使得我不光看到这个事儿，我老是想我看到任何新闻 都会这么想， 我心里都为什么不能全情投入 策划了， 因为我心里总有一点小怀疑，这玩意儿是真的假的， 不，我是觉得策划的可能性比较低，但是这种事情客观上带来很多好处 啊， 那因为客观上不管你有意无意啊，客观上起到了炒作的效果 啊， 所以很多人呢对这些东西呢其实叫又爱又恨，你明白没？有很多，比方你落选了，你本来心里是有点遗憾的，别人地位比你想明的，但是我怎么样，我做一点别的事情，我也得到了某一种名声，所以这种不一定是有意和说女儿跟妈妈说好了，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真的很低， 对， 但客观上就觉得我既然已做了这个事了，我索性往这个方面弄下去，我也许可以坏打正着，我可以得到一些，引起一番讨论，成为一个焦点， 我跟你讲， 凝聚很多灯光， 徐老师现在的问题还真就是这样，客观结果呀，这就说示范作用啊，就是说出名要趁早啊，因为眼睁睁就看着这样的现实，比如说你可以谴责说你没有真本事，你没有这个梅花香自苦还来是吧，你怎么就能得享报得大名， 他 马上几百万上千万的利益，你包括你们全家都富裕起来了，你说这是很不好的一个虚假的，可是啊，就是你说的客观效果上 他火了，不管是被人骂的还是被人贬的，你发现没有，也许这些甚至这些博客上这些网友们都是属于出胸中一口气，比如说我骂你徐子东，可是你不得不承认呢，反过来某种角度上我要感谢你啊，你看这个这两年来 点击率就高了， 这两年来你注意到没有，哎，痛骂痛贬的人翻回头来他可能出书了拍戏了上广告了等等等等，他确实得到了捞了一把， 而且你这些第五第六第七八名的哈，你跟他说不真本事哈，他马上往前看看，他说你那前几名比我名字高搞几个的，他们有多少真本事，我们就是差一点点，可是现在他还有纪念碑呢， 对， 对不对， 甚至现在有人说甚至现在有人说就你们这教授学者又怎么样， 对， 你们又有真本事吗， 对啊， 整天你们做虚假论文抄袭这种新闻我们也听得到， 对对 对, 对, 对， 你怎么说呢， 对， 咱们去一下广告文道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对，但是你想想看，这个，我你刚刚说这个出名这回事儿，虽然客观效果上看好像是就是这么炒作一轮之后能出名能得利，但是我在这儿，我觉得要煞停一下。停一下回想过来什么叫出名，过去我们常讲虚名，虚名啊， 对， 我们在一个最物质的层面上讲这个虚名呢，它是什么意思，虚名好几个层次，最物质的层面就是说你有名无利， 就像芙蓉姐姐， 对，我就想是举这个例子， 芙蓉姐姐没利吗， 没有啊， 哦，应该列入希望工程是吧， 对， 还是弱势群体， 对啊，所以你看像现在啊，我觉得很多人就觉得哎，我弄个什么东西，我发个什么帖子，我拍个自己什么照片，我去弄个什么东西就出名了啊，灯光来了，然后你刚刚不是说什么几百万几千万，那很少的其实， 哦，是吗， 其实那 我以为他们都发了， 没有没有， 而且 就是你不平衡， 而且要是他不能正确对待的话，他自己人整个改变了， 对， 长远来说未见得是好处， 对， 香港有一个巴士阿叔嘛，也是一下子，啊，现在有什么用，找工作都被人家炒， 对啊，所以这就是虚名，就是这网络时代啊，像这种我们刚刚说这种新闻都经过策划的年代啊，虚名来的特别容易， 去的也快， 对，去的也快， 所以被牺牲者呢就是这些拍照的人， 对， 但是得益者呢是那些拍的人，他整一下虚名了，他就捞到一下， 他杂志先卖， 他就拿到好处了， 对，你先别管他，我杂志卖， 这还真叫浪得虚名，这一浪啊，虚名， 那个你知道，你知道现在那是做杂志啊，做旅游啊，他没办法，他在这个潮流，他就是想捞一笔就捞一笔。你最近看到个新闻，你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，像花10000块可以做一天地主， 哦，对对对， 听说没有？ 对对对对， 就是说你花9999块。就让你来做一天地主，这旅行社的 真的以前旧社会那个， 然后给你穿上什么长袍马褂，然后有房内的丫头，有房外的丫头，给你洗脚，给你搞一大堆的东西，当然了他也还是虚名，为什么他小老婆是没有真的，小老婆是假的不能碰的，所以呢要是小老婆碰那不是9999块了，那个价钱要更高了，你想这一种真是虚名，当然又触及很多人的很敏感，你想这中国人多年来阶级教育，你这拿黄世仁出来做享受，就这一种你说是不是，他捞一把钱他捞一下，谁 不，你从新闻的这个有个原则叫异常性原则吧，你可以总结 成为新闻 这个里边的道道，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人按说出名过去讲要10年功对吧，但你没什么功夫，但是我要一日夜之间报得大名怎么办啊，除了有特殊的机遇，你就得符合这个异常性的原则，就是打破禁忌，就像你说的，你不管是说10000块钱遭受就是享受一下地主的待遇，这都是跟人们头脑中某种禁，你像甚至这个香港报纸这也是出名啊，就是这个说谁出名了，一个变态的男子劫一个女的，结果把女的吓坏了，蹭其实是把这女的褂子除下来开始吮这个女的大脚趾，上报纸了吗，就排在跟咱们这个少女并列的新闻上， 并列的新闻上，还比他大这个版面，但你刚刚说这个策划新闻啊，其实现在最好玩的是什么，就是现在这种异常性啊已经太多了，就你不知道什么叫异常了，就像你比如说吮脚趾这个吧，舔脚趾这个这家伙吧，他异常了怎么样，异常今天 他明天他又不异常了，明天又会有更异常，所以你想用异常这个方法来凸显自己啊，这也是个不归路。那么说，而且有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在利用这个，比如说有一个网站，那个 YouTube 不是很火吗？ 对对对， 全世界点击率最高的网站，其实大家放网自己拍的短片。前阵子在香港呢，就有这么一条短片火得不得了，是继巴士阿叔之后最短最火的。 搞一小猪是吧？ 哎，搞小猪那个，徐老师就看过了，哎、就是 我现在很硬啊， 果然教育大学生嘛，人家 讲讲。 那是这样，一对情侣摸着一头宠物猪小猪进商场到处逛。然后到处逛，到处有途人，然后有的保安就过来，怎么带猪进来啊？然后他也不管。后来到个菜饭馆吃饭，饭馆吃饭呢，多要一碟饭过来放桌上，把这个小猪弄到桌上，就隔壁大伙都在吃饭，他那个猪在桌上也在吃饭，结果给人骂。那么后来呢，这条片火了，火了之后呢，这网友啊，不都喜欢自己加点东西吗？弄个 rap 版呢、啊、hip hop 版呢、 啊，恶搞啊， 恶搞啊，那我越玩越多，到最后给发现了，这条片。 是一个广告， 是个广告，是个广告公司要宣传个牛仔裤，故意弄上去的。 所以利用这个博客，利用这个网络做广告，也是一大发明。它成本很低。 对， 所以为什么 那个别出心裁。还有，我再给你举个例子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上海现在旅游推广腐败游， 腐败游啊， 对，一日腐败游。现在被禁了，就是一个旅游项目，让你去桑拿，让你三陪啊， 参观陈良宇住过的地方吗？ 哎，就是跑去就跟说，哎，这是什么干部腐败的地方啊？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啊？大家体验，然后在那里发言说揭发批判啊等等的。哎，你知道这些都 是报名吗？哦，你都想参加腐败？ 不想吗？ 成功吧。 对， 你看这种成 功，我也想当个腐败干部。 哎呀，真是 谁不想？ 所以我觉得现在都是那种什么拉大旗啊，做虎皮啊。弄个这个招牌啊，就是晃人的。你这为什么？所以我就老觉得这个应该真为荣，假为耻。嗯，就是说这个到最后啊，没点什么真诚的，就是实在的东西。甚至我上次就跟文道说过，我说你现在你发现没有，在我至少我在内地生活，我有一个感觉，我不知道其他朋友有没有，就是好多这个饭馆啊，本来很有名。但是某一天会突然不好吃了，突然不好吃，我已经碰见， 董事长是出名， 我已经碰见好几次了。人家说这啊水煮鱼非常好，几年来都很火，突然有一天味同嚼蜡。后来大家分析这是什么呢？或许就是他不好好搞好他的品牌，不本分，不规矩，不像过去的那个酒香不怕巷子深。他现在是什么？一旦不错了，就要扩大呀。连锁呀，或者呢是刻薄员工，留不住真正好的厨师，或者反正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就你会出现这种， 就是最后就是盘里的肉啊越来越少了，然后这个营业员身上露的肉就越来越多了，就是走这样的经销路线。 要不就是什么呢？要不就是什么呢？现在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，你从这个拍照事件一直到吃饭都是一样的，就是都在务虚。整个社会在务虚， 所以 你看这个饭馆，我觉得中国现在最莫名其妙是什么？我到很多饭馆，他就标榜他的大，其实你真正爱吃的人啊， 对， 你是绝对不可能接受个饭馆那么大的，他那么大，他怎么可能弄好他的水平？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时代他为什么拍大片呢？你知道吗？他这是个忽悠的时代， 对， 忽悠我们， 忽悠的时代， 忽悠的时代， 对，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一忽悠啊， 这个报纸啊，也是报纸上变态才是常态， 对， 不写变态没人看。这个照片呢，你说刚才那个大、可能稍微有一点，可是他把它称为肉照， 对， 也是有点过分。我一直对这个 饭多少肉 那个饭性化，我突然读到一句话，我念给大家听了，我很震动。Leonardo da Vinci 讲的，性交的行为及其使用的器官如此丑劣， 丑陋啊， 丑陋。倘若没有面容的美，亲历者焕发的光彩和并发出来的无度的激情，自然便毁掉了人类。 这是话啥意思呢？ 啥意思？ 就是说要没有脸的话，实际上 就是说本身他的意思，以他这个艺术家的眼光来讲，这些器官、这些裸体，大家现在津津乐道的点啦、毛啦、格子这些东西，其实是丑陋的。美好的东西是亲历者的神采， 面容的美，没有这个东西，人类就被自然毁掉。什么叫被自然？就是人性被动物性毁掉。 哦，就是我 我最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稍稍有点震动，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社会发展到今天，我们都在注意，你不用看那些画什么东西。 我倒也不见得同意达芬奇的话，我觉得性器官也可以是美的。你没见过现代艺术家弄的那个，比如说女性的这个性器官，他弄出一种像盛开的花一样，其实就看你怎么看。当然。 那个摄影师 Robert Mapplethorpe 拍的那些男性的器官也拍得很漂亮， 他不是讲器官丑陋，他是说性交的行为及其使用的器官丑陋，就在那个行为当中，你如果只注意那个器官， 就变成那个黄片叫牛马片嘛，就等于这样，就没有脸了，实际上是得有大头，不能光想着小头。 可是那个全社会现在这种泛性化，你说到底什么道理？ 不过我觉得刚刚说这种字眼的问题啊，我觉得香港的媒体带给整个中文世界最大的影响是什么？就是重振了中文或者文字的力量，我觉得 是吗？ 对。因为我举个例子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啊，就看这个香港这个八卦杂志啊，很多人都以为八卦杂志就是全是图片，对吧？这个大家图片看多了，就对文字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其实不是的，你看这些图片，就像我们刚刚说邵雨涵这个图片啊，你认真看我们刚刚播那张照片，你说有什么吗？其实没什么。他如果不是用肉照这两个字，你就不觉得他有问题。所以现在重点就在这，比如说我看到他们有时候拍一些明星走光啊，他不说他走光，你根本不注意到他是走光， 他还给你画个圈， 他画个圈 带箭头的， 对， 指向那个丑陋的器官， 对，他都好懂。